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老狼演唱的《未知的旅程》，邰正宵带出的《笑看情字也难》，柯以柔带出的《好几遍》。 许愿，聪明糊涂，心甘也情愿。情伤恨自断，回不去你已弄清。多少遭遇，赶尽繁华总虚诞。笑看情字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。就爱心欢，想看清楚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时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

春光还没总是些眼睛，你我不免宿命，心路早认定他人藏感情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免换气，谁头讲对白显些怨气，难免成肉对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角度照面比例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想再拍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免换剧，谁头讲对白显些怨气，难免成肉对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角度自恋比例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全部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 冲进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

发光，会发光，才最美好。每一个我爱你的时光 ，Ready, ready, waiting for you, waiting for you。